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每一次我在电台在节目当中播放这首我要你的时候，我都会在播完之后给我认识一个朋友发一个消息，哎，我又在节目里面放了你写那首我要你，你看看什么时候兑现一下你曾经欠下一段烤串啊。来自于老狼和任素汐演唱的我要你，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一个小时和你一起唱。不知道如果你是一个爱唱歌的男孩的话，你会给你所喜欢的姑娘唱一首什么样的歌听？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去唱。下午好，我是 DJ 戴毅，他是杨丞琳。 如果能重来，我的答案会不会更改？或是等待，守在你身旁，绝对不逃开，不让谁将我们冲散，不怕风看穿我的孤单，不怕雨纠缠。失去你的遗憾，我会勇敢仰望风，等待你回来，仰望雨能安静停来，脸庞发烫，眼眶抵抗，不肯让你离开，留下我流浪，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力量，不让爱逃亡，不让心躲藏，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 one can ever say it's true, but I know that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I'm warm by the fire of your love every day, so don't call me a liar, just believe everything that I say. And it makes me feel quite small, but you're the one I love the most of all. Katie Malou 啊，特别有代表性的一首歌 9 million bicycles， 900万辆自行车，数字达到900万辆，想一想那样一种壮观的场景，其实不管真的有没有那么多辆自行车放在一起出现过，但是我想可能听到这样一个数字的时候，想象这样一种场景，你就很想去见识一下，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场景，把900万辆自行车放在一起，一定是足够震撼的。而类似这样的一种场景呢，在快40年前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当时曾经来过中国，感受过在街上自行车如波涛般涌来的这样一种感觉。当时的感受是几乎快要将他吞没的强烈的视觉冲击感。而那个时候呢，是在1981年的夏天，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时的北京几乎没有什么高楼，走在路上全部都是自行车，天空蔚蓝，土地也是一望无垠。而他在去往万里长城的车上的时候，列车上他用手势比划着和车上的中国乘客去交流，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而又难忘的时光。而在此之前的1980年，他用自己想象中对于中国的印象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后来也成为了深受我们国人喜爱的老歌，喜爱的乐曲。这个人就是谷村新司，还有那首优美悠扬的心。 目を閉じて何も見えず、悲しくて目を開ければ、荒野に向かう道より、他に見えるものはなし。ああ砕け散る定めの星たちよ、せめてひそやかに好みを照らせよ。我は行く青白き頬のままで、我は行く、さらば スバルよ。 村心思的心，他32岁的时候创作了这首歌，而据说呢，当时歌曲的来源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由头就源自于他的梦境。后来他认为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就是来自于中国东北的黑龙江，所以呢，也是这首心这首歌让整个亚洲认识了这位在日本家喻户晓的音乐人，而这首歌也被改编成了不同的语言版本演唱，经久不衰。今年是这首心创作的第38年，古村新司在阔别中国10年，也是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呢，在下个月9月28号，他会再度来到北京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带来古村新司38年的新2018演唱会。我相信感兴趣的朋友听友们也可以先去了解一下这位日本国宝级的音乐家的作品和他的音乐旅程。 发现孤独的人准备动身，于是就祷告着黄昏，直到夜里他转到听见悲伤的我也一个人。 成长

6188。下期我们再见。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本是多降雨天气，但降雨整体不大。今天白天还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主要降雨在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雨量不大，外出带上雨具。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资讯。还记得去年那部赚满观众眼泪和票房的萌宠电影《一条狗的使命》吗？这部没有大牌明星主演的好莱坞影片在中国内地奇迹般的获得了6.08亿的票房，骄人的成绩也让制作方安培林娱乐赚得盆满钵满，影片续集项目上马自然水到渠成。续集由华灯传媒与阿里影业共同投资制作，环球影业发行。这部电影在全球票房获得了1.96亿美元，而中国内地市场就贡献了8800万美元，而美国本土仅有6400万美元。所以续集制作无论在资本层面还是影片阵容上加入中国元素都在情理之中。再来看都市爱情励志电影《一路爱情》日前在重庆开拍，导演陈晓曦表示，《一路爱情》是一部纯美的爱情电影，一定会让观众感受到爱情的美好。该片计划于2019年5月在全国公映。青年演员刘萌萌曾凭借《爱情公寓3》中的诺兰一角为观众熟知，此次是她首次挑大梁担任电影女一号，饰演坚强善良的女主角陈木然。昨天热播剧《延禧攻略》迎来了大结局，女主角魏璎珞从小宫女一路逆袭成长为令妃，吴谨言演活该角色一夕爆红，她用没有遗憾意犹未尽形容自己演完最后一场戏，有种不想结束的感觉。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FM 974，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这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974，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Thank you. 诗一般的脸庞。三叶草和那只更鸟，这句话已打碎星星，带着迷乱的方向坠落在路上。 歌在下午这个时间出现的时候，就是要拉上你，一起拍拍手，打打节奏，赶走一些不开心的东西，让生活，让心情多一点积极的东西。也要把这首歌带给微信平台上说喜欢汪峰的歌的一些听友们，还要来打招呼的听友，以及点歌的小小太阳，还有想把一首歌送给自己，命中注定的自己，也希望自己能够更加努力加油，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多一些积极向上的明媚的东西，没有太多的生活的晦涩和灰暗。其实生活本来已经很苦了，何必不就是何不让一些音乐照进我们的阳光呢，对不对？给我们带来一些阳光。下午好，3:39，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在全新一周开始的直播。你好，我是戴毅。 白天气， 但一切风平浪静，好脾气， 我不赖发脾气， 简单简简的淡淡，我要简简的淡淡，时间不会太赶，简单简简的淡淡，我要简简的淡淡，生活不会有麻烦，麻烦麻烦， 日记没有主题，眼神没有交集，我身边没有你，三餐容易搞定，写歌不看心情，想去哪里就去，虽然是刮风下着雨，坏天发脾气， 简单简简的淡淡，我要简简的淡淡，时间不会太赶，简单简简的淡淡，我要简简的淡淡，生活不会有麻烦，简单简简的淡淡，我要简简的淡淡，你不会是感情没有恐惧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你身边的女人总是美丽，爱情总是用心， 来的不只是朋友，当然他是翻唱。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在想说，哎，做了音乐 DJ 这么久了，也快十年的时光了哈，确实很少在广播当中，不管是974的直播也好，也是包括其他一些音乐广播的兄弟电台，他们在节目当中也好像很少播放这首歌不只是朋友，也没有听到过黄小琥的这个原唱哈。那这首歌在1990年发行同名专辑当中就已经是主打歌了，来自于原唱是来自于黄小琥。和你一起唱，下午的3:47，我们继续有请 Michael Bublé 和 Michelle。 Tell me quando, quando, quando. We can share a love divine. Please don't make me wait again. When will you say yes?Tell me quando, quando, quando. Tell me quando, quando, quando. You mean happiness to me. You mean happiness to me. Oh my love, please tell me when. Every moment's a day.Let me show you the way. Let me show you the way to a joy beyond compare. I can't wait a moment more. Tell me quando, quando, quando. Tell me quando. 首 Quando Quando Quando 真的是一个很悠扬舒展的歌，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首歌，在下午的时间把这样一种情绪传递给每一个正在收听974的听友们，和你一起唱。在微信平台上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说，很期待能够有一天再从节目当中听到我在3年前的时候播放过的一首姜育恒的老歌，叫痛快的歌。说实话我自己都忘了是在什么时候播放过这首歌，但是我记得这首歌，陈志远的曲，陈乐融的词，相信和二人之力创作的歌一定是一首经典的歌，只不过从旋律我此时此刻听着其他音乐的时候就很难想起来该怎么唱。没问题，就看一下接下来是在明天还是后天的下午的这个时间你什么时候有空了，我都可以跟你联系一下哈，然后在你有空的时候把它在节目当中带来，再跟更为听友一起来分享。接下来有请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那曾是雾中的列车，通往我年少时候，它从此让我一天天孤单，心随它去天边，然后呢，然后啊，然后我就去到天的另一边，火车冒着烟冒着烟，我的爱人也在天边，远方我来了，带着我的一切，梦之城我是 健和王俊凯领唱的雾中列车。那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周一的和你一起唱，也祝愿你本周一切顺利，我是夏一，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拜拜。